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高遥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兵到后城，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哇，陪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環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飲啤酒添。Cheers！ 呢啲環境最啱就係食呢個野味又香噴噴嘅麻辣雞煲，仲有呢個泰式蝦球啊，配埋呢個酸辣醬，真係好醒胃啊！ 呢個泰式蝦球又有蝦味，又好香口喎。 呢間鋪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別啊，嗬！嗱，個煲食完啲雞，再加翻啲湯之後咧，我最中意就係加珊瑚殼同埋生蠔嚟食噶啦。 啲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好，翻到 第二節，我哋點都要祝福下，祝福下葉敏華，我哋祝快啲翻嚟啊！ 係，雖然嚇政見上面我唔認同啊，絕對 唔係佢行為，唔係政見認同佢哋嘅，不過 甚至乎 行為唔認同嘅啫， 甚至乎我覺得十分之戇鳩，係嘛？咁但係就我覺得咧，就王毅咧就欠佢哋一個公道， 係 嘛？你當唔當佢哋係中國公民先？ 佢而家掛住救孟晚舟，唔理得呢咁多嘢㗎啦。 但係唔係，但係佢營救孟晚舟嘅方法又非常之戇鳩喎，又係真係。 就係賴人啦， 因為大佬，即係你而家你，我覺得呢種監人奶後咧，真係好得人驚，係嘛？因為而家咧，其實你而家成件事嘅禍根係嘛？即係喂你自己個你想找步你個美國佬，你咪大佬啊， 係 嘛？嗱，因為而家咧就保釋啦，係嘛？保釋咗之後咧，咁就阿孟晚舟咧，其實都俾好多錢啊，大佬都過千萬啊嚇。 咩過千萬加紙？ 過千萬加紙啊，即係5000万港元啦， 仲要五個人擔保。 系啊，唔讲人担保，仲要自费，仲要俾钱，咁当然有人会帮佢找数啦。呢啲我觉得就系 买咪有钱啊，咪唔紧要啦。 咁但系咧就因为而家你见到呢个礼拜咧就因为一早 warn 咗噶啦嘛，其实外交部就系话咗，就系话如果你唔释放呢一个阿孟晚舟嘅话咧，咁就会有呢一个即系严重嘅后果啦。咁啊， 都严重啊，拉咗两个啦。 即系喂三日啫，咁就即刻拉第一个咧就系康明海，咁就 系 呢一个咧国际危机组织嘅即系呢一个成员啦。系嘛，即系呢个创办人啊，康明海啦。 其实我真系想知道， 康明海好大镬噶。 中国外交部呢啲系咪根本知道呢啲系加拿大嘅特务啊、大特工啊，即系拉佢咧？点知道啦？ 嗱，佢一不嬲都睇，不嬲都睇康明海，你唔顺眼噶啦。咁 其实咧，咁就亦都佢但系康明海咧，其实本身喺外交界嚟讲，佢个角色都几重要，佢几举足轻重。即系佢之前嚟香港啊，嚟去呢、這、一个即系美国去大陆咧，其实都傍住呢一个即系 Justin Trudeau 嘅，其实都系咁杜鲁多，其实都当佢系一个政治顾问嘅角色嚟嘅。 唔系咯，话都傍住杜鲁多，咁紧要喎。 咁当然康明海。本身個佢都非常之歷練啦，咁佢自己本身佢對呢、這個即係北韓嘅問題好熟悉嘅，其實就係咁，亦都屌鳩個大陸佬啦，係嘛？即係話佢而家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尤其係對外啊，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咁樣硬嗰啲咩鋭實力啦，嗰啲問題咧就係鋭實力，鋭實力又好啦，尖實力又好啦，其實就係咁啊，非常之過分啦，就話唔可以坐視不管啦嚇， 咁 啊呢 啲乜嘢啦。咁而佢自己今次一開始嘅時候咧，捉佢嘅罪名咧就係、是、叫做係安境外 NGO 罪。咁其實呢啲就係、是、叫做咩？喺大陸嚟講咧叫口袋罪。咩叫口袋罪咧？其實你任何人如果喺大陸做生意又好啊，即係你話搞 NGO 又好啊，咁其實有啲法例咧，其實係灰色地帶，你係隨時都好容易踩到嘅。係、就、啊、是，即係如果你係一般公民嚟講， 你搞個組織就已經有噶啦。 係啊，你搞個組織就已經有噶啦。即係其實如果你搞呢個咩即係。你搞生意開廠都係啦，其實有喂，其實好 Q 多牌照噶嘛， 攞少一個都唔得了。 你攞少一個，你都唔好以為你攞齊啊，你都唔好以為咧，冇事，即係冇事，因為咧有好多有啲細節咧，佢可以即係搞鳩你嘅。咁即係就算如果你個公民嚟講，普通中國公民都好容易賴嘢，因為其實你講真，你上訪係呢一個憲法賦予你權益嘅，但係其實你好容易咧就因為上訪咧而踩中呢個尋人滋事罪嘅喎。系嘛？咁你點樣先至為之尋人滋事咧？佢話你係 判賣咯， 係咯。咁呢啲係口袋罪嚟嘅。咁所以咧，你喺中國做一般嘅公民又好啊，你話做生意都好啊，即係你從事一啲即係即係政治啊，即係揾啲即係社區啲。喂，其實你真係個個人都有原罪嘅，其實係 好危，唔係好危險。 係好危險啊！咁你第二個咧捉嘅咧就係、是、叫做其實佢又係同北韓咧，其實都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啦。咁嗰個叫做係 Spava。系啦，咁佢就本身就同呢一個咧，即係 Michael Spava 咧，佢就以前就幫過呢一個韓國咧，就穿針引線啦，咁就帶過呢一個 Dennis Rodman 啦，即係呢一個前 NBA 嘅球星，公牛隊嘅 NBA 球星嘅籃板王洛文啦，咁啊呢個即係所謂壞孩子洛文咧，就去北韓，咁啊即係將佢介紹俾呢個金正恩認識，大家做朋友嘅，其實係，咁又係因即係佢只喺呢個即係大陸，其實佢就經營一間公司，就叫做係長白山文化交流公司啦，咁樣。咁其實咧，即係呢兩間公司，你國際機組織啊，同埋即係長白山文化公司，其實本身同咧即係大陸嘅一啲官方組織都有恆常嘅交往。你就算講呢一個即係康明海咁樣為例啊，其實佢自己本身咧，佢喂喺五月嘅時候先見過呢個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韓方明嘅，八月嘅時候又見過中聯部副部，又見過中聯部部長郭亞洲嘅。 你兩見佢真係朋友。 係啊，喂。你呢啲喂政協又好啊，你呢啲即係中聯部都好見過佢。 你就因為 fans 先借嚟咁嘅用喎、 啊。係啊， 所以真係冇同中國，冇、同中國人做朋友，做中國人啲官做朋友。係啦，做中國啲官做朋友。打危难时间借你用一用喎、 啊，系啦系啦，即系呢个咧就其实讲真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就是、 中国人嘅人权啦、 啊，即系哇好犀利啊！即系中共咧，其实真系为我哋咧，即系海外嘅公民咧出一口气啊，大佬，即系人人都是孟晚舟啊，系嘛？除咗香港人，咁即系所以咧就叫做系大陆就帮你出翻份气啦，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头先我哋讲咗啦，但嗱。即係問題就係你捉呢兩個人咧，其實都係比較重要嘅人物， 都重要喎。聽你咁講就 兩個人同呢個韓國呢、這個北韓咧都有啲關係嘅。咁所以呢單嘢咧有種講法就係可能拉埋北韓添，因為你第二你即係你因為你而家你捉嘅第二個 Michael Spava 佢同呢個北韓嘅關係非常之好，即係亦都係幫佢喺海外穿針引線。咁雖然未必係好似你中國咁樣即係賣啲嘢俾佢啦，但係即係其實喺外交嚟講都係一個窗口。咁但系你捉完呢兩個之後咧，大佬，即系你係好為難嘅，大佬，你對加拿大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啊？ 唔 係 咯， 司法獨立喎、啊，大佬啊， 唔通唔俾美國印度？ 係啊，咁佢而家話俾你聽啦，嗱，1月8日之前，如果美國咧唔申請印度嘅話咧， 唔放 啊，咁咪放佢咯，係嘛？咁而家個決定權喺美國度啊嘛， 係啊， 咁你加拿大司法獨立噶嘛？你想點咧？係嘛？印度又俾你印，唔係保釋又保釋咗啦，係咪？啊！即系 所以而家特朗普话佢要干涉呢件事 咧，系啦，咁佢话干涉呢件事， 好搞笑啊！所以我上个礼拜做个节目，做都话咗，根本习近平同阿特朗普都系倾咗偈噶啦，都唔想 咗。 唔系，但系我俾人屌扑街，即系觉得我喺乱鸠咁。所以唔系我知我自己讲过乜，所以我临就住节目咧要记咩噶？话我嘅言论不代表陶君衡同埋阿曹总理，所以费事你俾人屌啊！结果真系屌我一个啫。 即系 你对我系咪？ 你好唔住？ 唔系对我唔系你冇对我唔住，我对自己嘅言论好负责任。喂，我谂佢圣诞节就之前会放噶，我唔敢咁大口讲啊！如果唔使圣诞节啊，星期三或者 夾裝咧，就搞掂啦。 係，唔係咁？但係咧，嗱，其實就特朗普嗰番話咧，其實就係咁樣嘅。咁佢就話你而家呢單嘢咧，其實佢喺即係孟晚舟保釋咗之後先講嘅。係，咁佢講完之後咧，咁其實有兩種解讀啦。有一種解讀就當然就係覺得主流嘅解讀就當然覺得就係話嚇咁搞錯啊！連孟晚舟呢啲咩嘢，即係呢啲司法案件嚟噶嘛？點解咁樣都可以即係攞嚟做籌碼㗎？可以做政治 角色？唔係，但係佢好開心喎，因為特朗普。因为你要睇翻佢究竟点解咁开心、 啊， 因为原来刘学咧同埋阿罗泽希特咧通过电话，即系同埋老音啊，倾咗个电话系咩咧？就为咗呢个孟晚舟事件啦，习近平咧系不识乜嘅，同佢讲咩咧？就系、是、中国呢个2025都有得倾， 系呢、這个 系修正咗个方案，佢有得倾，咁所以咧佢令到特朗普咧就好开心，因为大家 但系 我觉得就对阿杜鲁多好冇义气咯，系咪？因为 不嬲特朗普都对杜鲁多唔中意佢噶啦，大家如果悠然记得中美唔系悠然记得呢个美加墨嘅协定，喂美国系要同墨西哥倾掂，都同呢个杜鲁多喂好似开一个支出会议，直情啊！特朗普同阿杜魯多係嗌交，反面一上飛機就撕爛協議，我唔認帳，搞到杜魯多係好冇人噶嘛。結果而家就暗地裏咧，就話因為點解美加墨協議能夠簽訂到咧？最終嘅都係因為杜魯多咧就係同特朗普嘅女婿啊，私人傾掂咗。咁而家海莉就唔做白宮幕僚長啊嘛。咁好似特朗普老細個女婿咧，有機會替代到嘅啊。咁所以美國嘅个权贵政治咧就越嚟越权贵啦，咁而杜鲁多更加唔令佢唔开心就咩咧？咁啊杜鲁多喺 G20 高峰会嘅时候咧就见阿习近平啊嘛，佢话虽然有美加墨协定咧，但系我哋未必会遵守呢个独院条案嘅，我哋仍然愿意同中国咧做更加多嘅贸易协议。真有经过嘅喎，咪讲喎，系写晒出嚟嘅报纸。喂，咁所以咧，其实咧，特朗普觉得咧，就几俾人冻，俾人冻紧，屌，所以系好 Q 憎佢嘅。咁所以咧，佢 成但系咁讲啊，即系人哋都冇对你唔住啊，起码喂喺起码喺即系引渡呢单案上面，喂佢系因为你而付出咗代价。 人哋加拿大系因为你美国有咁嘅要求。 系啊， 个案件喺度，咁人哋真系啊过境做嗰个 record 记录，咁真系过去过境啦。吓、啊，虽然有三本护照都俾佢 check 到，喂呢、這个就系你美国要通缉嘅人，咁、所以我咪帮你扣留佢咯。咁、佢又做错乜嘢咧？冇做错任何嘢， 冇错任何嘢。 加拿大而家新危机咯，就自己。 但系你反而你而家咩啊嘛？你特朗普就好似对呢单嘢系嘛唔敢唔张咁样，甚至乎 直情话要干涉啊，干涉司法添嘛。 唔系，起码佢就觉得就系话咧，即系唔系话，即系唔系话坚持要拉佢。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咧，就其实系含呢一个杜鲁多啲不义嘅。 唔系唔系，所以上个礼拜大家睇呢个大军阀嘅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一定系讲错。 系， 但系结果咪超出。 唔系你嗱，你嗰个讲法就系咁讲。你嗰个讲法。就係話咧，其實係民主黨咧就設陷阱，係咪？因為其實你講嗰、那個即係紐約即係相關嗰個法院咧，其實係民主黨把持嘅。 冇錯。 咁其實你呢種講法咧係引述，即係其實呢個咧叫《人民日報》嘅海外版嗰、那個叫合拍稿， 係咪？合拍稿未寫㗎。 未寫㗎，原來。 我寫，我講咗先㗎。 佢、可能偷聽我哋節目啊， 所以咪搞 Q 我，而家咪搞 Q 我個群組咯。 真 係，大佬，係 咯， 之後咁樣搞 Q 個群組，所以好 Q 快喂。即系嗱，讲真，有时做人咧就咁样嘅，即系人云亦云咧，就真系好鸠容易， 系好鸠容易。 即系唔系讲 people 嘅说话好容易，特别喺花生台添。屌，如果我屌共产党，一定大声过你添啦。 系啦， 喂，大佬，我以我身份，我成日都讲，喂，我嘅身份，我斗咗十年，大佬，我真系争到 Q 到要死啦。 要帮阿云涛平反，喂，大佬，即系喂，大家而家即刻货金撑阿云涛，系嘛？ 唔系货金，唔系货金呢样嘢，梗系多谢啦。花生台都好拮据。第二就系话，喂，大家我点解肯喺度讲？其实我。即系成日讲，做分析就系分析，即系嬲还嬲，咁啊，总之我对呢件事嘅分析就系觉得，喂，孟晚舟真系对中国系无比重要，因为我点解咧？我今日咧都专登走去睇下华为呢个 background 啊，喂，咁我俾一张华为嘅相大家睇下，好好笑嘅， 有咩相？ 你睇睇华为个标志啊！咁啊， 華為 logo， 華為个 logo 啊， okay、 啊，帮手推推出去出去，原来咧华为个 logo 咧，我系咁样可以砌出嚟嘅。 等先啦， 你認咗未？認到呢個咩 logo 啊？ 咦係喎，呢個就係蘋果喎。 呢個華為，喂，呢個華為 logo 咧就係點出嚟嘅咧？就係切個蘋果出嚟嘅。OK， 咁 將同蘋果分先。 唔係，我俾翻真正嘅華為 logo 俾大家睇睇先。嗱，華為 logo 係咁嘅，原來佢係切個蘋果嚟分支啊，所以其實係幾有心意啊。所以呢個華為咧，喂真係喂，但係如果睇翻華為嘅 background 咧，係好努力嘅。原來華為嗰個佢本身有個員工咧。系多 国、阿里巴巴加埋呢个嘅腾讯、 嗯、 三间公司嘅总和。咁、 嗯、 另外咧就系、是、佢有一万里边一万个博士，有十几个苏联嘅专家负责帮佢咧系搞呢、 這个 俄罗斯冇错，俄罗斯嘅专家帮佢搞呢个手机设备，即系话令佢呢个手机设备咧先进过而家嘅苹果。咁佢有專利技術咧，而家食蘋果咧，係居然係要買佢嘅嘅其中一啲嘅專利技術。咁最所以咧，其實英國咧就係知道華為勁，咁所以咧就係願意同華為合作。咁而佢亦都好喺好多個地區咧，係起咗幾百個基站，係貨做呢 樣嘢。我知道嘅，即係其實如果你話華為咧，其實佢喺即係挖人啊，去請人才嗰方面咧，係好闊腦啊， 佢研發 啊，好努力嘅。佢日本人其實佢都揾咗好多嘅，其實就係、 是。咪咯。 咁尤其日本嗰啲，即係其實你近年其實佢又揾到空間。因為其實日本咧好多企業咧做唔住咧，有啲好多失意嘅中層嘅管理啊，或者係 R&D 嘅人咧都被流失，咁所以咧就只能夠就喺華為上面揾機會，因為而華為佢又肯喺日本裏邊係俾高薪挖過，其實呢個喺 佢唔係俾高薪，佢係俾股份。佢話而家話講華為主席咧係得1.4% 股份啫。 咁所以其實日經咧喺舊年嘅時候一早已經 warn 咗呢件事嘅，其實係即係而家你喺即係你見到華為佢喺大陸啊，唔係喺日本 發展好犀利， 非常之努力咁樣樣。 咁佢發去 咁但係咁但係問題就係有核心嘅技術，即係譬如你起碼你講 iOS 咁啊，咁你冇辦法，你而家都係用緊 Google， 你都仲要用 Google 係嘛？你都仲用 Android 啊？ 咁、 這個就是、 但 係 葉劉話啊嘛，我唔用日本嘢嘅，唔係我唔用美國嘢，美國嘢咧非常之危險嘅，係嘛？ 佢用三星喎， 唔係三星你嗰、那個 佢就買部華為，佢話買部華為俾人放俾佢用啫 喎。你都 Android， 所以咧即係唉， 所以呢個葉劉真係 好心你葉劉啦，你幫人做廣告代言人， 咁啊 就即係。 用 埋即系分身做埋佢啦，大佬你做完之后，然之后就话啦，哎，我唔鼓励啲电子垃圾嘅，我攞嚟抽奖咁样样。咁有啲网友就话啊嘛，喂，你攞嚟抽奖，你送俾人，人哋咪即系又换机，大佬，人哋换一部机，嗰旧机系咪都变咗电子垃圾啊？白痴，真系。 咁有叶柳其实系戆居嘅，点解咧？喂，最大問題就係你覺得點解你唔可以用華為呢？係咪你驚人哋用華為偷聽你講嘢呢？但係唔緊要嘅，其實你葉劉怕咩人偷聽啫？你講嘅嘢可能仲犀利過，即係仲犀利過共產黨講嘅嘢。咁所以其實佢用華為有咩問題咯？真係唔明白呢個世界。即係用咁，其實華為而家好勁噶嘛，即係講緊而家華為派嗰個股息啊。一股一派三個幾股息、嗯，每年交税俾中國咧係交337億佢，咁、 嗯、 所以咧習近平對佢咁緊張，亦都有個原因。咁喂，咁如果一個中層嘅管理人員咧，每股因為佢哋分股份嘅，成間公司係都係員工嚟分股份嘅，咁、嗯、而中層嘅管理人員咧，一年啊，淨係分股份嘅股息税，股息咧都120萬。咁、 嗯、 所以咧，其實好多外國人咧都願意入去華為咧幫手去做研發，幫手去研究。咁而家又仲講咧，就其實華為咧有套制式咧，就係、是、買咗呢個土耳其一個專家研究一個制式，然後再加埋自己嘅研發咧，就勁過高通嗰套。咁所以而家咧美國就話：喂，而家你想用高通嗰套啦。咁、 嗯、 又因為邊個嗰套制式俾人應用之後咧、 嗯， 就係、是、成世收租啊嘛。咁所以、 啊、 所以華為就變咗喺中國嚟講咧係咁鬼緊張。咁、 嗯、 但係 又唔係話成世嘅幾年啦，即係 唔係㗎，好長時間要用㗎、啊，因為 2G。3G 去到 5G， 而家呢個時間 5G 之後 6G 啊嘛， 係啦，都係 6G， 但係佢裏面好多個嘅專利技術，咁、你就話中興啊 5G 技術都係千行啦，咁華為唔知有幾多行啊，咁佢用親佢專利技術就係要俾啊嘛，俾即係俾一個費用啊嘛，咁所以其實呢個就即係好緊要成件事，咁所以中國就覺得哇，我要用呢種制式去做，咁特朗普就覺得唔可以，咁、所以成日都話美國要求中國嗰個清單。97%都應承。喂，今日啊，嗱，我同你講啊，今日又做呢個節目又講啊，大家又唔知啊。 有鬼啦！ 今日咧，無端端咧就因為 汽車税嗰度，汽車關税 係啦，6點咧就宣布咧，中國咧就係唔徵收美國汽車關税咧3個月。喂， 三個月啱啱好啦，就係、是、嗰個90天嘅談判期啦。 唔係三個月咁大問題啊，其實今日大家知道港股啊掟咗落嚟噶嘛，今日無端端唔知點解日本啊屎忽痕走去咧就係話將收執歐央行琴日意識都唔能夠收水，咁、但係咧無端端咧就今日咧日本咧就買少咗自己200億債，咁啊釋出個信號咧就話喂我日本都想收水，咁跟住亞洲股市咪大跌咯，咁跟住美國而家就係俾人沽緊咁啲股票，咁啊特朗普出嚟我成日都覺得講個慢慢周事件同埋講咩咧都係為咗夾翻起嗰個美國股市啊，即係同埋嗰個鬧鳩啊。 鮑威而家話佢呼列瑞話佢愚蠢啊！冇理由，而家咧我同中國談判嘅時候咧，你就要加息啊嘛。咁結果咧就令到美股成日喺度波幅啊震盪好勁啊，演算交易嘅時候令到美股好震盪好勁喎。咁結果六點鐘咧一嘈交之後咧，一話唔徵收呢個關税之後咧，即刻道指啊同埋呢個香港股市咧又個夜期咧即刻就夾翻曬上去。咁所以其實調翻轉頭咧，我就覺得而家好似佢兩個咧喺度咧，唔單止唔係講緊呢個中美貿易談判啊，直情係大家中美互相合作啊。去为呢个世界经济咧，粉饰橱窗咧，粉饰紧呢个全世界嘅股市，所以好搞笑。 呢个阴谋论啦， 所以阴谋啦。不过你 而家先有啲人话，点解叶柳唔咩？即系都惊俾大陆监听，所以唔用华为。唔系，因为其实佢咧不嬲都惊嘅，因为佢之前你知唔知啦？原来咧， 佢有咩？ 佢2014年嘅时候咧，喂，大家睇下呢单新闻先，大佬。 哦，佢惊乜嘢咧？ 佢话惊俾人偷发洗。冲凉啊！ 咁点解冲凉要带手机去冲凉咧？ 绝对唔会去呢一个台湾啊，大佬冇谂过去台湾，因为台湾呢个特工咧用中针孔摄录机啦偷拍佢冲凉啊。 唔系啊，跟住台湾系用紧情。 好笑啊！呢个台湾个国家安全局真系回应话绝对唔会，大佬真系。 喂，咁大个问题，台湾系 喂边个咁重口味啊？大佬 唔系啲偷唔系台湾啲偷拍镜咧，我知道会有，咁多数但系都喺汽车酒店度嘅，咁佢唔会住汽车酒店噶，佢等下去到台湾梗系住大饭店噶嘛，咁所以偷拍 阿叶柳咧，以前咧就真系好似俾人即系呃过廿几万嘅，因为嗰啲咩电片，咁所以咧即系其实 咁咪蠢啫， 系啊， 咁咪咁而家电片日都打电话嚟噶， 系啊， 即系 我 听 紧呢啲，我一定唔会， 唔系而家喂，呢个节目嘅朋友真系要听啊！而家咪日都有电打嚟嘅，话你嘅出入境俾人扣留咗，咁讲 系 嘛？系啊，日都咁打电话嚟噶，咁你日都话你俾人扣留咗啦，你出唔到境啊，咁样 系咪咁大镬？ 唔大镬，因为我唔出境啊嘛，未到， 我 就同你讲，多谢啊！多谢 多谢晒， 唔使出境， 系啊， 我都唔会旅行 嘅。你话我连特区护照都冇噶，其实系。 我有护照，但系我冇用过几多次，我纯粹系资助香港政府嘅啫。 系啊，咁样样，唔系咁，所以就系咁样啦。即系如果你话系去到华为嘅问题，咁当然头先阿柳你讲得好劲啦，系嘛？咁但系 我讲得咁劲就点解要救佢？ 吓，点解 救佢？即系嗰个 black 挂出嚟咧咁劲要救？ 唔系，但系你而家你咁样样，你又要拉人哋呢个加拿大人，其实你 系 将成件事复杂化咗佢啊嘛。 系啊， 你复杂化咗佢，你就救。唔到華為，而問題就在於咧，呢啲華為咧，即係有啲日本嘅供應商咧，即係華為嘅供應商啦，即係都話，話而家華為好亂啊，係嘛？即係尤其佢而家有一間叫安川電機啊，咁啊，即係佢就話啦，咁佢而家咧就停購呢啲咁嘅生產設備喎，點解啊？即係因為佢而家咧就亂作一團，咁因為佢好多嗰啲咧，即係佢而家有好多嘢都唔敢買。第一就係其實嗱，雖然咧。而家商務部咧，即係未好似話，即係美國嘅商務部未好似話，好似制裁呢個中興咁樣制裁華為。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咧，即係你而家 5G 嗰度你唔使玩啦，其實係第一，你澳紐已經杯葛咗你啦，係嘛？即係美國一定唔會用你添啦，係咪？咁去到英國 BT 已經話唔用啦，係咪？即係呢一個電信公司嘅。咁去到而家連德國都要諗嚇，咁、就日本就講明啦，下個禮拜一就會立法。咁就會針對呢個華為中興立法嘅，咁當然佢唔會開名啦，係嘛？咁但係即係因為驚激嬲你啊嘛，係嘛？你有咁多戰狼，係嘛？唔驚咩？係咪先？ 咁但係曹總，你知唔知有啲地方一定用華為嘅？ 喺邊度咧？香港咯， 香港都冇。 因為而家咁巧喎，出年就七月咧，就係話呢個 香港拍賣呢個 黃金頻譜啊， 就 係 呢個頻譜所有嘅設備用，應該大部分都係用中興華為。 咁所以咯，咁所以咯，即係其實你而家見到就係每次咧，香港唔係。每次啊，嗰啲咩喺大陸啊，喺海外即係嗰啲足招嗰啲大波仲係撲街咧，就揾香港人找數，一帶一路係啦， 即係上市啲公司股票又係啦， 係啦，一帶一路係啊，咁呢個其實講得通喎，點解咧？因為其實之前咧，阿陳茂波咧佢話香港有5個發展優勢，唔知你知唔知啊？佢即係佢話嗱，第一就係話要掌握呢個一帶一路啊、大灣區機遇啊，第二就係加強呢一個內地創科發展合作，第三就係呢一個發展金融中心。功能係嘛？擔當中外嘅資金融通橋梁。第四就係人才同埋高增值嘅參與，即係同呢個即係參與呢國家嘅發展，咁啊協助呢個內地企業走出去。第五嗰次大鑊啊，就係話外國領袖咧有好多，因為近年咧對中國好多誤解啊。咁啊，香港咧要做好嘅橋梁嘅角色，要做好人民嘅交流，要做呢個咧民心相通嘅工作，要説好中國故事喎、啊，大佬。 嚟做示範，就係、是、攞香港。讲嘅筷子， 扑你个街，即系所以而家 俾人睇。 喂，而家外國唔敲嗰啲，連馬來西亞都唔敲嗰啲，即係嗰啲高鐵咧。而家你咪搞都搞唔切咯，係咪？而家冇冇撲街俾人睇咯，係咪？即係香港高鐵 唔會 出事， 綠色銀搭啦， 係啦，即係 冇辦法啦。 跟住又搞大橋啦，係咪？而家你搞埋，而家唉個個唔搞5G啊，咁我搞5G，香港自己 唔係香港就用大陸設備， 係啦。咁就算好中國故事， 大陸都用緊嘅，大陸都試緊。 咁所以係其實你而家好大鑊㗎，係嘛？喂，你而家你。但人哋唔睺嗰啲，而家全部香港食曬，過剩產能嚟噶嘛，係嘛？你香港唔頂，邊個頂啊？係嘛？你要摘十年貨都要摘啊！ 最少唔係最少要示範先啊！總之套嘢試驗嘅，你就唔總之唔好再買外國設備，一定要用呢套。咁但係個最大問題，而家你用咗大陸嘅制式之後，第日點同銜接外國咧？ 係啊！ 咁如果你港交所用咗華為嘅制式，第日咩傳唔到人哋嗰、那個國際金融系統？ 所以我諗通 咁點解咧？ 最近咧，即係呢個咧，阿馬時亨咧就向呢、這、一個即係呢個調查委員會作供咧嘅時候講啊嘛，政府啊就唔怕就 唔怕你蠢， 唔怕你蠢，唔怕你無能，最怕咧你自己寫嗰啲嘢咧，嗰啲報告就唔準確，係嘛？喂，大佬佢講呢句咧，佢自己都非常之無能喎，大佬一個無能嘅人寫嘅報告點會準確咧？ 咪啦， 系嘛，即系你都非常之矛盾。 佢咧就喺法官面前咪承认咗自己无能咯，即系我无能，但 系等于承认法官， 唔系我自己无能啊，佢马时亨自己无能啊，但系咧佢因为佢无能先睇到个报告唔准确啊，你明唔明啊？屌，佢即刻为呢个膊头卸晒，乜事都冇。 系啊， 话呢个世界原来净自己无能就得噶啦，所以但系喂，屌翻转头，如果老婆话你滚，你同佢讲我无能得噶啦。 系啊， 咁制唔制我哋？ 系啊。 咁我哋唔制㗎嘛，係只有馬上面制。 唔係你只能嘅一個方法說服老婆啫，我冇撚就得啦，係咪？冇撚咪滾唔到 啦。咁佢唔會相信㗎嘛。okay, 所以呢件事呢就馬時亨先做得到啦，真係好嘢。 嗱你而家中興嘅問題，而家華為嘅問題仲有好多嘅，其實。 就好多㗎。 我哋返到嚟我哋再講啦，好唔好？ 好啊，冇問題。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